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16号在网站载文赞扬了朝鲜各位母亲在白土山诸觉伟人的关怀下享受有意义的幸福生活。